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第十七节，指引与标志。通过对上手的东西、用具的存在结构所做的前进阐释，指引现象映入了眼帘。那里的提示还很粗略，但同时我们已强调了就其存在论渊源来揭示这种现象的必要性。此外，我们还廓清了指引与指引的整体性在某种意义上对世界之为世界仍具有组建作用。到此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世界以某种操劳于周围世界上手事物的方式，并为了这种方式亮相的。也就是说，这种亮相还是随着上手事物的上手状态进行的。所以今后我们对在室内存在者的存在的领会中突入的越深远，一以剖析世界现象的现象基地就越宽广牢固。我们现在再次从上手事物的存在出发，不过这次的意图是更细密地把握指引现象本身。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将尝试对这样一种用具进行存在论分析。在这种用具身上，人们可以在多重意义下揭明指引。我们发现主种标志就是这类用具。标志这个词称谓着形形色色的东西，不仅各个种类的标志，而且是某某种类的标志本身就可以被形式化为一种普遍的关系方式。这样标志结构本身就为一切存在者的一般描述提供了一条存在论指导线索。但标志首先也是用具，它特有的用具性质在于显示。诸如此类的标志有路标、界石、为航船设置的风暴、报警标、信号、旗帜、丧葬标志等等。标志可以被规定为指引的一个种类。极端的从形式上来看，指引是一种关系。指引大概可以分化为标志、象征、表达、含义等等。关系却不是作为这些种属的类来起作用的。关系是一种形式上的规定，借助于形式化的途径，我们总可以在各种实事情况与存在方式的每一联系那里多取出关系这样一种形式规定来。一切指引都是关系，但并非一切关系都是指引。一切显示都是指引，但并非一切指引都是显示。此中就暗含着一切显示都是关系，但并非一切关系都是显示。这样一来，关系的形式上的普遍性质就摆到明处了。要想探究指引、标志乃至含义这类现象，靠把它们标化为关系终将一无所获，甚至我们最终还要显示，由于其形式上普遍的性质，关系本身在存在论上还源于某种指引呢。眼下的分析限于针对指引现象来解释标志，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可能对所有可能的形形色色标志都进行恰当的探索。在种种标志中有征候、预警、遗迹、揭示、标签，它们的显示是各个不同的。这里我们完全撇开了充当这些标志的东西不谈，从这些标志中可以区分出痕迹、残留物、纪念碑、文件、物证、象征、表达、现象、含义。我们不难根据这些现象的形式上的关系性把它们形式化。而今我们尤其容易具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寻这样一种关系为主导线索，使一切存在者都服从于某种阐释。这种阐释总是入调的，因为他根本什么都没说， 犹如那种不费吹灰之力的形式内容表。我们将选择这样一种标志来做范本，它在以后的分析中还能从其他角度发挥范本作用。新进在机动车上安装了一种可旋转的红色指向标，它的位置每次都显示车要往哪条路上开。指向标的位置是由司机来调整的，这种标志是一种用具，它不仅仅在司机的操劳活动中是上手的，并不同车的人，而且恰恰就是这些人利用着这些用具，其方式就是闪避到相应的一边，或者站住不动。这个标志在交通工具和交通管理用具的联络整体中都是室内上手的。作为一种用具，这一显示用具是通过指引组建起来的，它具有为了做的性质，具有确定的效用，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进行显示。我们可以把标志的这种显示把握为指引，但这时需得注意，作为显示的这个指引并不标明这种用具的存在论结构。勿令说作为显示，指引奠基于用具的存在结构，奠基于对某某东西有效，效用并不就使存在者成为标志。锤子这种用具也是由效用组建起来的，但锤子并不就因此成了标志。显示这种指引把效用的何所用在存在者层次上加以具体化，向着这个何所用来对用具加以规定。相反，对某某东西有效，这种指引则是用具之为用具的存在论的范畴规定，效用的何所用在显示中获得了具体化，这对用具的建构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从标志这个例子已经可以粗略地看到作为效用的指引与作为显示的指引之间的区别了。这两种指引根本不是碰巧合在一起，到唯有它们的统一才可能使某些确定的用具种类得以具体化。不过虽然就用具建构来说，显示确乎从原则上有别于指引，但无可否认，显示同周围世界向来上手的用具整体及其和世界性的存在方式复又有一种特殊的乃至高标特例的联系。用来显示的用具在操劳交往活动中具有优越的用途。单把这种实情确定下来，这在存在论上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必须阐明这一优点的根据与意义。标志的显示说的是什么？要想获得答案，我们只有先把同显示用具打交道的适当方式规定下来。在这里，我们也就必须本然地把握住显示用具的上手状态。怎样才算是对标志恰当的有所作为？若以前面提到的指向标为例，那就必得说，相应于照面的标志的活动，是面对着装有指向标的驶迹的车辆闪避或站住。闪避也是选择方向，它本质的属于此在世的存在。此在无论如何总已定了方向，总已走在途中。站和停只是这个定了向的走在途中的极限情况。这个标志基于一种特定的在世，即空间上的在世。我们注视着这个标志之时，把它当作摆在那里的显示物加以规定之时，恰恰不是我们本真的把握这个标志之时。即使我们举目追随指向标所显示的方向，举目观看指向标指向的地带之内现成存在的东西，标志也仍然没有本真的来照面。标志有赖于操劳。